是窗前一盏灯，春夏秋冬也长明，伟大的领袖当前走，铺开祖国锦绣前程，锦绣前程。挥笔揽江河，天空飞彩虹，毛主席挥笔指山川，大地走蛟龙，毛主席挥笔点黄沙，黄沙起绿绒，毛主席的神笔舞东方，风吹不尽，敬畏战士。